好，继续《渥他周报》，我系杰达， 我系末日。呢度系《渥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好啦，咁啊，呢个实况平台 Cheat 嗰边，诶，系咪应该读 Cheat 啦 ？Cheat 嗰度咧就资料外泄，咁就 行例，我想个行例，平均每两三个月就一单，啲大公司泄漏资料，又唔见几千万个，又唔见乜大堆嘢，只去咗一个就系、是、哦嗰只咯。 有少少花边就系，因为佢资料外泄嘅部分包括用户嘅收入，因为佢实佢有啲系有收费方法噶嘛，即系佢可以喺入边找钱噶嘛。咁佢连嗰啲找几多钱都列晒出嚟。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应该网上仲揾到嗰个名单嘅。咁佢有啲知名实况主到底赚咗几多钱都列晒出嚟嘅。根据官方嘅讲法，因为通常官方呢方面咧就唔多肯讲真话嘅，就冇呢个信用卡资料外泄。咁佢咁样讲，我 从来都话冇噶，我未听过一次啊，从来有信用卡外泄嘅。 嗯，即系但系实际上系有信用卡外泄嘅嘛，即系 啲你信咪信咯呢啲嘢 系啦，总之佢就话冇啦吓，咁同埋另一样佢官方做咗一样就系佢重置晒所有呢个串流嘅 key 就全部重置晒，咁如果你有整开嘅，你要去翻官网度再攞翻个新 key， 你先可以继续玩嘅咁样咯。 嗯， 好啦，话跟住就都系啲出包事件啦，咁就只能讲，Wintel 真系，即系有时都唔知系咪特登嘅呢单嘢。 嗱，呢单嘢咧有啲微妙嘅。首先讲咗呢单嘢就系、是、嗱，有流传，唔知系流传真噶，就话有啲测试报告就话 AMD 嘅 CPU 用 Windows 11咧会损失 15% 游戏性能，但系都有人话系其实 Wintel 都损失咗 Intel CPU。我咁问啊，究竟边个系真嘅咧？唔知系个卖。总之就系有啲报告就话AMD 有啲报告 Intel， 总之就系 Windows 11是会令你嘅玩游戏损失部分性能嘅，咁即系点咧？唔系即系咁即系叫人唔好装嘅啫。 因为技术上就系一啲 保安问题嘅，因为据我所知嗱，佢 唔系保安问题，之前Intel 嗰个问题系保安相关嘅问题嚟嘅，呢度入边咧就系分工问题。咁样讲啦，佢会令到个 RAM 嘅延迟多三倍。咁其实老老实实啦 ，RAM 嘅延迟咧就好睇程式嘅，有啲程式对 RAM 延迟呢样嘢真系唔系好影响嘅。即系譬如我压片嘅话，压片佢根本就唔会理你个 RAM 延迟，你 RAM 够就得噶啦。咁但系有啲游戏咧就会少少嘅延迟都会令到个游戏可能会个性能会下降。讲到最夸张嘅 15% 系讲紧佢真系嘅游戏好吃重延迟问题。咁啊，但系。唔系所有都系佢都系咁啱，即系个标题散讲就话 15% 性能下降，通常都系咁啊，一定系攞到最严重嘅 case 都系攞出嚟做新闻标题啊嘛，咁啊两单嘢嚟嘅，即系 Intel 嗰单就系保安问题嚟嘅，咁啊早前讲噶，两个系完全唔同嘅原理嚟嘅，所以咧就系其实最终系咪 Intel 会好啲咧？咁啊睇你点睇啦吓，即系尤其是 Intel 个 U 呢一代，即系新嗰代好似好翻啲，上一代好似真系有啲难睇。咁啊，即系呢啲咪出爆事嘅，我谂，即系我唔知系几时开始，我哋都开始习惯咗咧。呢两栋 CPU 咧轮流就会有拗不二，就会出现啲啊，有啲咩问题啊，个性能又会损失几多 percent 咁样，即系好似近几年成日都中到咁嘅新闻啫。 轮流嚟噶啦， 以前好似冇嘅。 唔系以前，唔系应该讲就以前我好似我哋唔会咁吃重呢样嘢咯。因为讲真，而家你落 CPU， 你而家去到呢个其实点讲咧？我想讲就系、是、佢其实去到程度咧，你除非如果你唔打机嘅话咧。15% 同20% 其实对我冇分别嘅，而家电脑，但系咪打机咁样？而家啲下都曲到最尽嘅，张卡3080嘅 K 卡又去到咁尽，啲人1%都同你计到尽嘅话，咁样损失15% 咁大条数咯，咁啲人咪攞大宣扬咯，再加埋 Windows 11啊嘛，最先重要就 Windows 11。 Windows 11啱啱出啦，咁啊，结果就系、是、 冇打算装。 结果就系大家都好期待嘅 Android 模拟器系暂时未有公未有影嘅吓， 即系我跳。 你唔好跳啊，因为佢 support arm 嗰边，即系佢如果真系做到过得嘅模拟器，我哋之前睇过啦，所有 Android 模拟器可以收皮噶啦。 我对我嚟讲，我就系Windows 11嘅支援 ARM CPU 支援好唔好先？因为我攞嚟装喺 Mac 上面嘅。虽然话Microsoft 就话到明噶，你可以装，但我你唔好搵我有问题。但系只要你俾装我得啦。其实有啲人测试过嘅，顺便讲几句啦，就系、是、喺Windows 11即系嗰 beta 版咧 ，ARM 版嘅话咧，用 Parallel 装喺 Mac 上面咧系 OK 嘅啦，即系 X64 同埋32bit 都 OK 嘅，啲程式行得顺嘅。除咗啲比较麻烦，大即系好大只嘅打机系仲系唔得之外，但你行得讲真，你行虚模拟呢啲咁虚拟电脑嘅话，你都唔会攞嚟打啲劲 game 噶啦。 因为佢原生支援 ARM 嘅 Windows 11其实仲未写好嘅。而家你系冇嗰个 Microsoft 嗰个叫咩 Beta 呢 Inside Pure 打嗰两乜嘢咯。 十咩铺啊，即系 Intel 自己嗰档平板电脑啊，到而家系咪可以装正式版嘅 Windows 11嘅，即系因为佢个 ARM 版未写好。 唉，真系。 好啦，咁。 好啦，讲下单。 咁啊，再一单咧，原本一开始睇个标题咧就吓鸠死我，咁啊跟住睇翻一啲条咩事咧，就 Game Boy 可以攞嚟偷车，即系我谂任何人听到呢句嘢都系吓亲嘅。 之前 Game Boy 可以装攞嚟挖矿，而家俾人攞嚟偷车 啊！即系其实咩事咧？就 Game Boy 就几无辜嘅，同 Game Boy 本身系冇太大关系嘅， 完全冇一家，纯粹就咩个偷车贼用 Game Boy 壳攞嚟装个偷车机，摆入个 Game Boy 壳度。 因为大家知而家好多车嘅车匙系遥控㗎啦嘛，唔系真系插条锁匙入去㗎嘛。所以理论上你可以用电子嘅形式去 hack 咗部嘢去开咗你个车㗎嘛。咁佢嗰部机就系咁样做嘅。即系嗱呢个推断嘅啫，就纯粹就因为 Game Boy 嗰部壳有返咁上下大㗎嘛。有乜嘢系手持嘅装置有返咁上下大喺街上面而大家唔会觉得有啲咩特别疑惑嘅，即系冇咁可疑的，咁咪 Game Boy 囉。佢将入面个装置塞咗落 Game Boy 壳入面。咁所以呢佢偷緊车嗰时，但你睇嚟佢好似只不过系打緊机。咁个可疑度咁低，我諗佢系咁样諗嘅啫。就系咁大把，咁啊，所以我再讲一讲啫，讲一讲少少就算啦，即系唔关 Game Boy 事嘅， 纯粹系笑当笑话啦。即系点我点好过挖矿嘅，我黐线会 Game Boy 挖矿。 啊，咁啊，仲有一单咧，都系几多人误会咗嘅消息嘅。一开始咧，标题散就系英国男子自由六十次街不掉本子被判刑，即系佢个本子系指呢团子啦，应该系。我睇一睇嗰阵时吓，据称佢就有大量罗莉 ACG 图，佢影片个管，然后接受治疗无效，咁所以就被判刑14个月。哇，咁我谂又嚟我嗰句，呢、这个世界对罗莉控有系统性嘅迫害，不完全是，呢条友仔算唔算罗莉控都系个问题啊。虽然佢好似系有二次元嘅 ACG 图，但系佢被判刑嘅原因就唔系因为有二次元 ACG 图。大家都知道啦，虽然理论上系犯法嘅，但系好少好少会因为咁而判佢刑嘅。 因为以前其实大一般人讲咗只眼开只眼闭嘅，以前嘅话就 法庭都会讲，因为佢冇实质上嘅被害者咧，就算判都会判到好轻，甚至会觉得佢唔应该去判嘅，因为尤其是啲海洋法嘅国家咧，呢啲系讲道理嘅就老老实实，唔似成文法咁样，你真系要写明如何那样噶嘛。佢入面其实佢系有虐儿啊，直情系虐待儿童嘅影片，包括婴儿啊，系讲紧最细嘅系婴儿，有啲系几岁大嘅细路嘅影片，我系讲紧系现实嘅人啊，唔系讲紧 ACG 啊嗰类嘢啊，因为呢啲嘢就犯法啦嘛，好明显地犯法啦，我谂唔会有人护佢噶啦，咁佢就认咗罪，法院就判缓刑，咁啊缓刑通常又有啲缓刑条件噶嘛，咁其中一样咧就系佢要接受精神治疗。咁就呢、这个亦都系唔系话因为佢恋童所以接受精神治疗，系一个虐儿，然后佢轻蔑甚至拒绝精神治疗啊。咁所以就缓刑咗费，结果就入狱。老老实实啦，如果你系攞虐儿片，咁14个月，我觉得都系算轻噶啦，已经系。 如果美国啊，你起码判3年以上。 我记得最重系见过10年啊。 哇，咁夸张啲，如果净系睇片嘅话就，不过好难讲。 美国系判到好卵重噶，你持有影片可以去到好卵重噶。不过呢个英国嚟噶啦， 美国黐紧线噶嘛，美国人系。 所以就如果你睇呢个新闻净系睇咗一半嘅话，我就喺度澄清翻少少啦，俾你咁啊。好啦，咁啊，我哋都系嘅有外国新闻 八卦嘢， 少少八卦嘢啦吓。我哋东北北邻国即系韩国，空军嘅军歌俾人踢爆抄马反嘅 OST， 系马反嘅歌，不过唔系我哋大家耳熟能详嘅歌嚟嘅。咁我听过啦，咁就基本上一模一样㗎啦，系个纯音乐配咗歌词攞就嚟唱啫。即系咁我亦都唔识韩文，所以唔知佢唱乜鸠。 我觉得英文冇乜所谓嘅，只要标新闻先唔炸人嘅话。 新闻先点啊，唔炸人啊，唔觉得科水啊，屌啦声。即系唔知啊，总之佢就俾人督爆咗，咁我出嚟官方出嚟道歉，就咁多咯，咁样就咁样咯。因为调翻转讲啦，跟抌呢啲本来佢啲歌就好军歌 feel 噶啦。 咁啊依咁佢战争片嚟噶嘛，真系问得妙啊！战争片你梗系军歌 feel 噶啦。 啊，虽然理论上马反系一套反战争片嚟嘅，即系理论上啦。 虽然我咧甚至讲我严格嚟讲，根本唔系战争片。 好啦，咁啊，我哋讲完啲东北北方邻国，我哋讲翻啲东北方邻国嘅消息。其实呢单嘢就发生咗好耐。 耐嘅。我一路其實我最後等嘅嘢就係等官方回應。咁但係結果官方出嚟嗰個回應就好貪乜啲骨子啊！好先講咩事先？天堂 M 咁樣大家都知啦。天堂，我諗你稍微接觸個遊戲都聽過呢個鼎鼎大名噶啦，算係第三代啦。其實我冇記錯嘅話。咁佢有台版啦，咁台版就係游戏骨子去攞到，我哋通称黑骨或者烂橙啦。咁有人发现呢，就係呢个台湾特别版呢，佢有一件嗰啲传说级武器嘅其中一种素材，嚟通称叫纸宝啦。咁佢发现呢个机率就同个韩国嗰边差咗好远。 唔係之前唔係讲咗咩？点解有咁有既视感嘅？ 系，咁因为而家就有新人继续讲啦，咁佢就抌咗好多钱落去，而家官方就走翻出嚟话，我哋冇改过任何数值，数值同呢个韩国一样，然后第一时间讲得就系，因为韩国嗰边个素材数目要两倍，所以乜嘢，咁你咧，你用咗200万去整咧，都纯粹系你唔好彩啫。即系类似咁嘅说话啦，咁啊，因为佢嗰个讲法咧，其实好学术嘅，佢嘅讲法系所有随机事件每一次都是独立事件。即系并不反映机率， 好难博嘅又 系。但系我哋之前讲好几次讲游戏呢啲机率问题，就系讲紧你只要有足够大嘅大量数据，你系可以知道你到底有冇错，因为佢个机率测咗两次，用咗几百万台币啊，测出嚟都系 2.3%。而韩国嗰边咧，呢个机率啦系 10% 嚟嘅，而且件事出咗之后咧，佢系将呢个所有机率同韩国一样，修改为所有消费型道具机率同韩国一样。佢咁样加咗句前设，那个消费人道具就系指你货金嘅部分，调翻转正言反读就系同钱冇直接关系嘅道具就唔关事啦。咁呢个合成纸宝咧就唔属于呢个直接消费道具，消费人机率道具系指扭蛋。但系呢度入边咧，件嘢本身你获得系要用钱去获得嘅，但系件嘢嘅合成唔属于直接消费嘅嘢嘅。而其实言下之意就系有改过嘅。咁但系佢又公告入边咧调翻转话，我哋冇得过所有机率同韩国一样，佢用咗两种唔同嘅辩解，而两种辩解咧系互相矛盾嘅。一边就话哦，因为韩国嗰边追求道具比较高，所以咧台湾嗰边咧相应个机率就比较低啲啦。咁其实都可以合理嘅，其实，但系你需求多咗一倍，但系如果呢个 2.3% 系正确嘅话咧，我谂你其实应该系四分之一个机会，我估最大可能性就系 2.5% 斩咗四分之一，然后佢有少少唔好彩，个实际机率同个期待值 2.5 同 2.3， 咁就差唔多啦嘛。咁样就符合一个正常我哋统计学会睇到嘅数。所以佢两个解释系互相矛盾嘅。咁所有识烂橙嘅人都知道黑骨不意外。即系呢啲嘢真系大家都知嘅事啦。第一个就系我原本以为佢仲有啲咩嘢可以发到啲咩招出嚟，结果就 OK 啦，冇事收工啦。烂橙依然我哋认识嘅烂橙就系咁样。好啦。咁啊，仲有啲大家都系好熟悉噶啦，正北方良哥嘅事啦。其实件事就冇乜大不了啊，老老实实喺中国根本就系无言无知啊呢啲事。 抄袭 咁啊， 抄 系啦，就系一个叫《斗罗大陆》嘅手游，当然大家冇人识噶啦。咁啊，抄 FF14 嘅宣传片，抄到十足十，抄分镜啊，主要系两个咧。如果你适当地将佢个时序剪辑嘅话咧，你就可以见到佢哋嘅分镜系基本上系一模一样。当然个角色系唔同嘅，即系佢系有重新制作嘅，但系分镜系抄到一模一样嘅。咁呢样嘢咧，其实我哋以前讲动画嗰阵时都好似有提过，中国系唔知点解咧，创作型嘅嘢咧系好乏善足陈嘅。所以如果佢做得嘢咧，好多时咧都系为咗节省时间又好，为咗方便制作又好，好中意对住日本嘅动画，嗰阵时系讲动画啦。但系呢个宣传片理论上都算系一个 CG 动画嚟嘅，对住个动画照抄个分镜点样就你咁样就点样做，即系佢系缺乏咗一啲电影语言啊呢类比较创作性嘅嘢啊。我哋之前讲新番嘅时候都讲过啦，呢啲创作嘢咧，中国系好缺乏嘅，因为佢哋下面实作嗰部分啦。因为佢哋有大量代工啊，基础技术嗰类嘢，其实已经做得好靓噶啦。但系做 应该咁讲咧，就系技术呢样嘢，佢从来都唔缺乏嘅。问题就系创作，基本上就系咩？冇钱， 唔系钱。 其实我啲钱都唔知，唔系我啲人应该就系佢将所有嘅资源抌就去搞技术方面。咁你啲人嗰创意冇，就求其抄咯。 我嘅睇法唔同，我嘅睇法唔系钱嘅问题。大陆绝对唔缺钱，佢哋赚起钱嚟趁好啪啪声，无论系画大饼攞翻嚟嘅钱又好，定系佢之前上一部赚翻嚟嘅钱都好，中国系绝对唔缺钱嘅。问题就系咧，任何有关创作嘢就关你个 mindset 事，你个脑思想，你一个人，你嘅思想唔自由，你点样可以自由创作啲嘢出嚟咧？所以佢系做唔到啲创作性嘅嘢咧， 除咗一啲監管啊、權鬥嗰類嘢，中國人嘅創作啲嘢全部去曬嗰邊嗰方面，對一個作品嘅創作咧係有非常密切忠親，因為普遍性原則咧冇同外國有邊啲咩例外。點解要攞呢個嘢出嚟？我純粹只係將再講一次呢件事實啫。 嗯， 咁樣啦嚇。咁啊，仲有啲其實就遠少少嘅，即係遠到喊嘅鄰國消息嚟嘅。不過點解要放喺度？陣間你就知啦。又係我哋新聞上客。PETA 即系咩善待动物，什么委员会？大家你只要打呢四粒字 PETA， 我哋先讲好几次啦。上我哋新闻每一次都系低能度爆嘅。另一个主角就系远道喊啦，我啱啱讲过啦，呢、这个极地战壕录最近出咗啦。咁啊，我哋冇收佢钱，所以就唔同佢卖广告。咁佢入边其中一部分就系斗鸡，咁然后呢个 PETA 就最捻中意揾啲当红嘅嘢。即系唔一定系净系 ACG 嘅，不过我哋通常我哋报就系帮同 ACG 相关啦。咁啊，就系话佢呢度虐待动物，嗰、那个虐待动物，即系 game 入边嘅大佬，就都系嗰句，你系觉得佢喺 game 入边玩完斗鸡好啲啊，定喺现实走去斗鸡好啲、 嗯？ 我就当你由动物权益方面去谂啦。 嗯， 但系嗰啲人系唔同你讲呢啲嘢嘅。咁啊，佢就走去屌佢如何咯，样咁样。系通常运转咯，我哋总之真系就这么回事。因为我哋成日都讲啦，讲 FJ 啦，就要讲呢个小飞龙噶啦嘛。 嗯 啊，冇咁。今次咧嘅小凤嘅消息咧，就我哋要拉过去TGS 相关入边讲，因为同 TGS 嗰边有相关。咁啊，我哋讲啲北方轮廓，即系原本以为系啲小粉红嘅嘢，结果就系、是、你唔好以为你爱国就得啦，你反而被官媒打脸。呢，我觉得最值得攞嚟讲嘅，唔系啲小凤玻璃心，系佢被官媒打脸，啪啪啪咁样。即系咩事咧？就系环球影城，大家知啦。 嗯， 咁啊，入边其中一个都几出名嘅景点，老老实讲啊，我喺 Twitter 见到环球影城相关嘅 tweet 啦，十条有八条都系佢啊，麦加登，我哋变形金刚嘅 boss 啦吓，麦加登， 阿登爷俗称， 系啊，咁啊，登爷咧就喺佢入边咧有一个应该系人着盔甲公仔，你当 cosplay 咁样啦，去扮嘅，而且佢咧仲系用咗个变声器之后咧，就真系几入人及格嘅，咁咧就会同个游客互动嘅，即系你可以同佢讲嘢，咁佢会有反应。即系佢唔系 AI 嚟，先讲入边有人噶。咁、 嗯、 佢就你做啲动作啊，嗰类嘢，佢都会对你有反应，即系同游客做互动啦。而且佢仲因为佢入型入格，大家知佢恶棍 boss 嚟噶嘛。咁佢其实系一种对人类好轻蔑嘅态度。结果咧就啲有啲人就喺度投诉佢，话佢 讲嘢唔礼貌，即系话咩愚蠢家伙，空中嘅人类。 啊，即系呢啲。喂，好老实讲，喂， 阿登爷讲嘢咁噶啦，唔通登爷同佢讲先唔系讲嘢，欢迎你嚟到啊，傻真系啊， 系咯、 啊，即系阿文哥，你依位搵阿文哥讲啊嘛。 喂，到时你要写一篇呢个变形金刚的黄昏噶啦，到时 就 即系阿登爷佢梗系咁样讲噶啦，而且虽然佢系啲好蔑视啊，即系嗰啲嘢，但佢又唔系真系好冒犯性。我谂呢个最妙绝嘅地方就系咧，佢系好适当地可以转换到佢闹人就唔系真系会好受伤，一个正常人啦，我觉得正常人啦，唔系讲呢啲奇怪的小粉红嗰类嘢，佢系应对系基本系神应对啊。当然啦，可能系特别神嗰啲先会上到 Twitter 啦吓，佢讲咧系冇错，系好。好轻蔑式，但系好欢乐嘅。咁啊，结果就官媒就话：，喂，你咁样都投诉得一番，太丢我哋呢个中国人脸啊！嗰类嘢咁紧，你啲小粉红丢中国人脸，新闻嚟嘅咩？不过官媒真系咁样屌法，就的确系比较罕见啦。咁啊，所以我真系讲讲。虽然我唔系好睇过北京嘅环球影城， 系去大阪嗰个啦。 但系呢单新闻又几有趣吓，而且我系几欣赏佢呢个，净系讲呢部分啊，系真系做得几好嘅。我真心觉得佢做得几好嘅。 有啲迪士尼嗰啲嘥好咯，因为迪士尼嗰啲中之人就系神，就系神对应嚟啊嘛，出晒名噶啦，佢哋系。 系啊，咁啊，好啦，继续都系北京发嘅新闻啦。但系我哋系要做澄清嘅。其实件事本身咧，佢报嘅新闻咧，就大家已经知噶啦。不过咧，就有啲误传。个误传来源咧，我都相信系呢个小时不读书长大做记者噶啦。系咩事呢？首先源头就系南华早报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我竟然可以顺顺咁读完个英文，所以我哋要读一次。咁佢就报咗个，但大家都清楚嘅嘢嚟，就系啲咩违反中国法律啊，涉及国家宣扰啊，宣扬迷信啊，唔可以娘炮啊，男人要男人样啊，女人要女人样呢啲，其实都报咗好多嘅新闻啦，大家可能都听到厌恶啦。咁但系有台湾嘅人，我唔知系佢真系小时不读书啊，定系咩事啦、啊、吓？因为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系英文报纸嚟噶嘛。咁佢哋喺抄新聞的時候係抄新聞，完全就係抄新聞㗎啦。不過算啦，佢抄嗰陣時就唔知係腦補啊，定係英文真係太差，即係英文差得過我都算係幾厲害下啦。就話佢仲要管埋玩家嘅角色嘅性別，即係要同你現實玩家一樣。 我睇咗好耐，冇完全冇呢样嘢嘅，因为如果佢真系管埋玩家嘅性别嘅话，就真系多咗嘢嘅。但系我睇咗好耐冇啊，都系嗰啲老土嘢啫嘛。咁我估就系因为佢入边有提到游戏角色性别要与现实相同，但系佢讲嘅游戏现实并唔系指现实个玩家同佢操纵嘅游戏角色，而只不过角色嘅性别气质要同我哋现实世界相同啫， 而唔系代表话玩家同玩家喺游戏里面性别同埋现实性别一样， 系啦，即系抄一半老补一半咁啊，结果就 我唔系呢个讲法，第一个反应就系阿西王应该系男人定女人咧？呢个根本现实一个现实一个传说中角色，佢根本唔存在现实。 咁啊，花木兰点算咧？即系花木兰有冇呢个人又系一个问题咯？咁就 咪就咯。对于现实，对于一个传说人物嚟讲，佢系男系女，我冇分别嘅。而且仲系，阿西王有可能系男人嚟嘅咩？ 啊、而且入边讲嘅其实系讲紧你要好明确地一望就知道呢个系男人定女人。咁有咁 除夫， 我真系除夫就又俾人 ban 噶啦。佢入边其中一部分系唔可以有呢个宣传呢个色情噶嘛？即系 除夫唔色情噶。不算呢个唔好讲 啊，咁啊，所以少少澄清啦吓，咁啊，既然都系澄清啦，咁啊都澄清一单。其实我唔系好记得到底我有冇澄清过啦，但系上个礼拜又有人攞抄翻出嚟，应该系鬼佬世界传咗唔知 N 万个圈，喺上个月传咗去日本，然后最近又传翻去中文圈，就喺度要开引号嘅新闻报道。咁啊，咁讲乜嘢咧？讲啊，教宗喺隔离期间打啲 JRPG， 就成日觉得佢点解教会成日都喺 JRPG 入边做反派，咁觉得好难。咁有个咁嘅所谓新闻啦，真系只能讲新闻。佢连 fake news 都唔系，佢唔系我哋传统定义嘅 fake news。点解？因为其实呢个系一个契约式新闻嚟，好多好多年前，即系喺呢个 fake news 仲未出现，即系未有人讲 fake news 呢样嘢嗰阵时，就已经有呢类嘅嘢啦。就系、是、一种扮系新闻，然后好契约式咁样攞嚟讽刺某啲时事。咁其实呢样嘢，你谂下，佢入边个 point 就系因为冇肺而隔离。你谂下。几耐之前嘅事，几耐之前开始出现咁嘅事，所以就知道呢单新闻几耐之前传过噶啦，已经系 好耐啦。欧洲而家都欧洲已经冇隔离啦，欧洲已经 陆续开始少咗啦吓。 但系我所知道，基本上欧盟已经开晒关噶啦。 意大利应该就开咗噶啦。 欧盟，总之欧盟开晒，英国都开晒。 OK 啦，呢个 基本上只要基本上呢个补充就系、是，基本上咧，你只要攞住张疫苗护照嘅话咧，你欧洲咧就畅通无阻噶啦，而家系。 重点就是其实件事就已经是转了很多次了，咁呢个嘢纯粹就是攞嚟讽刺，点解 JRPG 入面都系啲教会做反派，其实佢系想讲笑咁讲呢个咁嘅事实，呢个系事实嚟嘅。JRPG 成日做教会嘅通常都系反派，咁其实 咁好简单就系、是、咁你又唔敢，你咁你唔敢搵伊斯兰做反派啊嘛。 咁啊，唔止啊，佢系因为佢代表咗一种好死硬嘅传统势力，一定嘅影响力嘅传统势力。咁啊，教会系最适当嘅代入位嚟嘅，因为通常主角就系一啲比较反叛，咁佢要反一个权威。如果唔系政府啊，咁咪教会咯。所以点解佢哋成日会做咗反派就咁样嘅啫嘛。佢系想打趣咁样讲东西 JRPG 嘅分别，咁啊写一个咁嘅类似新闻咁嘅形式，咁然后有人当咗真系新闻，系咁样嘅啫，纯粹澄清嗰件事。我唔肯定我哋之前有冇澄清过，咁如果你最近又睇咗翻嚟嘅，咁我咪再澄清一次咯。咁就只整嗰件事咁简单啫。 好啦，咁今个礼拜啲唔关游戏新闻差唔多讲晒啦。咁 其实仲系好多时候系新闻噶，但系同 TGS 相关嘅，咁我哋就会调咗去 TGS 嗰边。咁我相信大家会睇到 TGS 嗰边先嘅。 系啦，虽然我觉得 TGS 系唔重要嘅。好，咁我哋下一 part 讲 TGS 独立专题再讲。好，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Bye.